柬埔寨、几内亚和叙利亚的媒体披特吉纪念太阳节。柬埔寨的诺克托姆日报、柬先生国家广播电台、亚塞拉广播电台、调频 90.5 电台、几内亚的自由报、文艺复兴广播电台、全国国际广播电台、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叙利亚的复兴报、革命报、十月报、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丰功伟绩，说他创立主体思想给人类指明了前进方向。柬埔寨和几内亚的报纸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叙利亚中央电视台播映了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